据南州县文化广播电台27号报道，美帝侵略军和南州县伪军的空中飞贼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举行红旗联合军演，疯狂进行了对朝先发制人攻击训练。另据报道，美帝侵略军在南州县全罗北到群山美国空军基地部署了将在有事时利用于对朝精确打击作战的远程空地导弹。